也算爱，越买越没买，在疯狂的掩盖，明明今天很想改，明天的案件在继续拼命掰，拼命掰，绝望的死守派，顽强换季版号，狂迷一货警号，潮流盛世打造，偏偏未够好，红唇热吻温度，要男灭女倾慕，艺术大战风暴，谁来引路？ 在血拼，凭无尽狠劲。